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博武终于坚持不住了，三个人的魂力由他一个人控制在这第四魂技之中，他能够蓄力这么久已经接近了极限。太阳飘了出来，当唐三真切地看到火舞注视自己的双眼时，那恐怖的太阳却已化作一道流光骤然向他轰击而来，这是完全无法闪避的。与之前的七星弹不一样，在发动的一瞬间，这颗耀眼的太阳就已经完全锁定了唐三的身体，而且他的速度就算是最快的敏攻系魂师也绝对无法逃脱。唐三没有逃，甚至没有动，更没有招呼自己的队友前来救助，他只是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魂技蓝银草第一魂技缠绕发动。细密的蓝银草悄然将唐三的身体围拢在内，由于这是他的第一魂技，使用起来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只是一瞬间，原本缠绕在其他伙伴们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将唐三自己完全缠绕在内，甚至没有露出一丝肌肤。所有人都只看到唐三身上第一魂环闪动和蓝银草缠绕而上的瞬间，下一刻他的身体就被那白炽的阳光完全吞噬。小舞尖叫一声就要冲过去，却被戴沐白一把拉住。 你干什么？ 相信他？难道你认为他是一个会做没有把握之事的人吗？ 听了戴沐白的话，小舞不禁愣了一下，眉头微皱之间，他也略微冷静了几分，但目光依旧充满了焦急之色。眼看着唐三的身体已经被那白炽的光芒完全吞噬，赤火学院一方的七名队员明显松了一口气，都流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火舞的神色看上去有些萎顿，控制如此庞大的能量，又先后释放了两个第三魂技和一个第四魂技，他体内的魂力已经接近枯竭。在他身边的两名辅助性火属性魂师也已经消耗了超过五成以上的魂力，但他们都相信只要击溃了唐三，史莱克学院剩余的对手不足为惧。对方连能使用武魂融合技的另一人都没上场，难道这场战斗他们还赢不了吗？火舞已经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减弱自己魂技的威力，万一唐三在那炽热的火焰中丧生，那赤火学院岂不是要被判失败？就在这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道清朗而平静的声音从那炽热的白色火焰中传出。 你们太天真了，你们始终都走入了一个误区。 火舞的瞳孔瞬间收缩，火无双则是瞪大了眼睛，眼眸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白炽的火焰渐渐消失了，连擂台的地面都融化出了一个大洞。就在那渐渐弱下去的火焰之中，一只大茧静静地漂浮在那里，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在蓝银草的支持下悬浮在融化的破洞上方。数根蓝银草连接在破洞的边缘支撑着它，那个大茧完全是由蓝银草组成的，只不过此时的蓝银草已经完全变成了火红色，流露着绚丽的光彩。随着白赤色火焰的消失，他们也开始慢慢散开，自行在破洞上方编织成一张大网，支撑着唐三的身体。唐三静静地站在那里，抚了抚身上有些褶皱的队服，目光平淡地看着不远处已经完全陷入呆滞的七名赤火学院队员。 你们真的以为我不使用魂技是怕了你们的火焰吗？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是怕火的，凡事总有例外，从最开始你们就在我的引导之下走进了这个误区。你们以为凭借着自己的火属性武魂大大的限制了我的能力，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的攻击，对吧？可惜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没有使用魂技就是引导着你们继续错下去，直到现在你们的魂力已经消耗得太大太大。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的蓝银草火冕。 火冕居然真的有植物不怕火呀！ 唐三太厉害了，史莱克学院必胜！ 这不可能，肯定是这唐三耍了阴招。 赤火学院加油啊！ 观众台上仿佛炸开了的锅，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支持史莱克学院的人在欢呼，支持赤火学院的人在愤怒地大叫，但这却已经改变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黑色的光芒在唐三身上涌动，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火舞身上，与他那失神的目光相对。从始至终，两个人都在不停地斗，而此时此刻，这场拼斗已经结束了，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七束黑光悄然涌动，蓝银囚笼瞬间形成，将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完全笼罩在内。别说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魂力，就算没有消耗，想要冲破这万年魂技的限制也绝不容易，至少绝不能凭借火来攻破。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两大仙品的作用第一次在实战中展现，凭借着他们与冰火两仪眼的锻造，不只是唐三的身体，连他的武魂也同样拥有了水火双免疫的能力。如果不是顾及这身衣服，之前在面对那恐怖的火焰攻击时，唐三甚至不需要使用蓝银草为自己防御。在火舞凝聚第四魂技的时候，唐三就已经看出他这个魂技完全是凭借着炽热的温度来获取攻击效果，而不是冲击力。所以别说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火属性魂力，就算是三十个又如何呢？就算是封号斗罗的火焰能力，现在想要烧死唐三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七个蓝银囚笼的出现给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句号，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连他们的队长火无双也不例外。 我们认输。 火舞银牙紧咬，他始终盯视着唐三。同样是四十几级的魂师，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年纪还要小的青年带给他的却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唐三就像是一个永远也挖不尽的宝藏，不断将自己的能力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来，而每一次他的对手都会在这样的展现中落败。正像戴沐白所说的那样，唐三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儿，今天也不例外。而这股自信就源于他自身对火免疫，如果是正面交手，或许史莱克学院一方还要耗费不小的力气，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但唐三却凭借自己巧妙的算计与火舞斗志，在没有消耗自己和队友多少魂力的情况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如果说与象甲学院一战令史莱克学院成名的话，那么眼前这一战就将史莱克学院的名声推到了预选赛的巅峰，这一刻再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将会是预选赛头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观众们也不傻，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史莱克学院在面对象甲学院时出场的是四名四十级以上的魂宗，而这次却只有两人，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他们还有余力。蓝银囚笼收回，裁判上台，双方队员重新列队，这场比赛的结果已定，甚至没有一个人受伤。此时双方队员的神色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赤火学院的七个人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的自信，更多的是不甘，尤其是火舞，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唐三，似乎想将他给吃了。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一直以来他都是学院培养的天之骄子，可就这样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而且还是智慧与实力两个方面都输了，那种感觉绝对不好受。对火舞来说，这一战的打击相当巨大，尤其是在面对唐三时那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更是令他痛苦万分。 本场比赛史莱克学院胜。 我们还会再碰到的，下一次你们绝不会有这么好运。 随时恭候。 史莱克学院十一战十一胜，赤火学院十一战十胜一负，虽然只是一负，但他们已经脱离了真正的第一集团。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双方退出擂台。唐三才一下台，奥斯卡和马红军几人就立刻冲了过来。 嘿，小三，真有你的。 这场比赛可太精彩了，我真没想到你的双免疫还能这么用。 好了，咱们先回休息室吧。 原本英式苦斗的比赛就这么从容地结束了，无疑令史莱克学院众人的信心提升到了顶点。当史莱克七怪等人走入选手休息区时，不论是还没有进行比赛的，还是比赛已经结束了的选手，看向他们的目光中都多了几分敬畏，尤其是看着唐三的时候。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中，唐三可以说出尽了奉承。回到休息区的赤火学院的队员们心中自然是不甘的，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随着比赛结束，他们渐渐冷静下来。无论是火巫霜还是火舞都明白，就算他们在斗志上没有输给唐三，也很难战胜史莱克学院。唐三作为团队灵魂所拥有的火免能力对他们的制约太大了，有这样一个控制系魂师的存在，他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 火无双，过几天我们给你们报仇。 正在赤火学院一行人极度郁闷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众人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只见一群身穿青色队服的参赛队员正走到他们身边。青色队服上的银色丝线刺绣装饰与赤火学院的队服交相生辉，正是同为五元素学院的神风学院。说话的就是神风学院的队长，也同时是他们团队的灵魂，神风学院战队控制系魂师风啸天。他虽然是在向火无双说话，但目光却始终停留在火舞身上，眼中的炽热根本无法掩饰。 我们不行，你们就一定行了吗？ 哼，无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也并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了属性相克。那个唐三正好是火免疫，否则的话，火舞妹妹的第四魂技早就将他毁灭了。不过，他能免疫火，却不一定能够免疫风。虽然雷霆学院那些家伙们能够克制我们，但这史莱克学院可不行。魂师之间的战斗，很多情况都是由彼此属性克制来决定胜负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太郁闷。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